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章，火点地图，第二十八集。 庞弗雷女士坚持周末把哈利留在校医院，哈利没有争辩，也没有抱怨，但就是不肯让他扔掉光轮两千的残骸。他知道这是犯傻，也知道光轮两千修不好了，但哈利控制不了自己，觉得像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。来看他的人络绎不绝，都一门心思要逗他开心。海格捎来了一束长满了第五宫的花，看上去像黄色的卷心菜。金妮维斯莱满面绯红，带来了一张他自制的住院康复卡，那张卡一直尖声尖气地唱个不停，哈利只好用装水果的钵子把它压住。格兰芬多球队的队员星期天早上又来探望他，这次伍德也来了，用一种空洞沉闷的声音说，他一点也不怪哈利，罗恩和赫敏只有晚上才会离开哈利床边。然而不管别人说什么或做什么，都无法让哈利感觉好一点，因为他们对于他的烦恼只了解一半。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不祥，对罗恩和赫敏都没有，因为他知道罗恩会惊慌失措，赫敏会嗤之以鼻。但实际情况是，不祥已经出现了两次，而且随后都发生了近乎致命的事故。第一次他差点被骑士公共汽车撞死，第二次从飞天扫帚上坠落50英尺。不祥会不会一直尾随着他，直到他真的一命呜呼呢？他是不是整个余生一直都要提防这头畜生呢？还有摄魂怪，哈利每次想到他们就觉得恶心和耻辱。人人都说摄魂怪很恐怖，但别人靠近他们时都没有晕倒，别人也没有在脑子里听到死去的爸爸妈妈的声音。哈利现在知道那尖叫声是谁的了，他听到了他说话，夜里躺在校医院时，眼睁睁地盯着天花板上的一道道月光，那声音一次次在他耳边回响。当摄魂怪靠近时，他听到了妈妈生命中最后时刻的声音，听到他试图保护他，哈利，不受伏地魔的伤害，还听到伏地魔杀害他之前的大笑。哈利迷迷糊糊，时而陷入梦境，梦中充满了冰冷黏湿、已经腐烂的手和恐惧的哀求，猛然惊醒，又听到妈妈的声音。星期一回到喧闹而忙碌的学校，能逼着自己去想别的事情，真是一种解脱，尽管他不得不忍受德拉科马尔福的奚落。格兰芬多失败之后，马尔福乐得几乎得意忘形，他终于拆掉了绷带，为庆祝自己又能使用两条胳膊，他一个劲儿地模仿哈利摔下扫帚的狼狈样子。在接下来的魔药课上，马尔福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教室里模仿摄魂怪。罗恩终于控制不住，朝马尔福扔了一颗巨大的滑溜溜的鳄鱼心脏，正中他的面部，结果斯内普扣了格兰芬多50分。 如果斯内普再来教黑魔法防御术，我就装病逃课。 午饭后他们朝卢平的教室走去时，罗恩说道， 看看里面是谁。赫敏， 赫敏在教室门口张望了一下， 这下好了， 卢平教授回来教课了。当然他看起来好像病了一场，旧袍子更加松松垮垮，眼睛下面有暗黑的阴影。同学们就坐时，他微笑地望着大家，但他们立刻爆发出一片控诉之声，七嘴八舌地抱怨卢平生病期间斯内普的行为。 这不公平，他不过是代课，凭什么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？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狼人。 两卷羊皮纸啊！ 你们有没有告诉斯内普教授，我们还没有交到那儿？ 卢平问道，微微蹙起眉头，又是一片七嘴八舌。 告诉了，可是他说我们落后太多了。 他不听。 两卷羊皮纸啊！ 卢平教授微笑地看着每一张义愤填膺的面孔。 别担心，我会跟斯内普谈谈，你们不用写那篇论文。 啊，别呀！ 赫敏一脸失望地说。 我已经写完了。 他们上了非常愉快的一堂课。卢平教授带来了一个玻璃箱，里面装着一只新克庞克，那是一种单腿小生物，看上去像是由一缕缕烟雾组成，相当脆弱，似乎也没有什么危险。 他会把旅行的人引入泥沼， 卢平教授说道。同学们记着笔记。 注意到他手上提的灯笼了吗？跳动前行，人们跟随亮光，然后 新克庞克贴在玻璃壁上，发出可怕的嘎吱嘎吱的声音。下课铃响起，大家都收拾东西朝门外走去，哈利也在其中。但 等一等，哈利， 卢平叫道， 我想说句话。 哈利返回来，看着卢平教授用布把新克庞克的箱子罩上。 我听说了比赛的事， 卢平说，转身回到讲台前，开始把书收进公文包。 很为你的飞天扫帚惋惜，有没有可能修好呢？ 没有可能了， 哈利说。 那棵树把它打成了碎片， 卢平叹息了一声。 哦，那棵打人柳是我到霍格沃茨的那一年他们栽的。人们过去经常玩一个游戏，就是设法去摸那树干。后来有个叫戴维·格杰恩的男生差点瞎了一只眼睛，学校就不许我们再靠近他了。没有一把飞天扫帚能够顶得住的。 你也听说是魂怪了吗？ 哈利艰难地问。卢平迅速看了他一眼。 听说了。我想谁都没见过邓布利多教授发那么大的火。这些家伙蠢蠢欲动有一段时间了。邓布利多拒绝允许他们进入校内，他们非常恼火。我猜他们是你摔下来的原因吧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他想问的问题便忍不住脱口而出。 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有那样的影响？难道我…… 这与软弱没有关系， 卢平教授断然说道，仿佛看穿了哈利的思想。 摄魂怪对你的影响比对别人大，是因为你过去的经历中有过别人未曾有过的恐惧。 一道冬日的阳光射进教室，照亮了卢平花白的头发和他年轻面庞上的皱纹。 摄魂怪是世上最丑恶的东西之一，他们在最黑暗最污秽的地方出没，在腐烂和绝望中生活。他们把和平、希望和欢乐从周围的空气中吸走，就连麻瓜也能感觉到摄魂怪的存在，尽管麻瓜们看不见他们。摄魂怪靠近时，所有美好的感觉，所有快乐的回忆都会从你身上被吸走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摄魂怪会一直把你吸到跟他一样，没有灵魂，充满邪恶。你只剩下一生中最坏的经历，而你最坏的经历，哈利，足以让任何人从飞天扫帚上摔下来。你不用感到羞愧。 当他们靠近我时， 哈利盯着卢平的书桌，嗓子发紧。 我听到伏地魔在杀害我的妈妈。 卢平的胳膊突然一动，仿佛要抓住哈利的肩膀，但他克制住了。片刻的沉默，然后， 他们为什么要去赛场呢？ 哈利怨恨地问。 他们饿了， 卢平冷静地说，啪嗒一声关上了公文包。 邓布利多不让他们进学校，所以他们的猎物来源枯竭了。我想他们是无法抗拒魁地奇球场周围那一大群人的诱惑，那种兴奋激动，情绪高涨。他们觉得这是一场盛宴。 阿兹卡班一定很恐怖， 哈利喃喃地说。卢平阴沉地点了点头。 那座堡垒建在茫茫大海中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上，其实并不需要高墙和海水把人关住，因为犯人都被囚禁在自己的脑子里，无法唤起一丝快乐的念头。大部分人几星期之后就疯了。 但小天狼星布莱克躲过了他们， 哈利缓缓地说。 他逃走了， 卢平的公文包从桌上滑了下去，他忙俯身把他接住。 是的， 他直起身子说， 布莱克一定找到了什么抵抗他们的办法。我本来以为这是不可能的，据说如果巫师跟摄魂怪在一起时间太久，摄魂怪能把巫师的法力吸干。你让火车上那个摄魂怪后退了， 哈利突然说。 还是有某些防御办法的， 卢平说， 但火车上只有一个摄魂怪，他们数量越多就越难抵御。什么防御办法？ 哈利马上问。 你能教我吗？我可不敢自称是抵御摄魂怪的专家，哈利。相反， 可是如果下次摄魂怪又来魁地奇赛场，我得有办法抵御他们呀。 卢平望着哈利坚决的表情犹豫着，然后说道， 好吧，我试试看，但恐怕只能等到下学期了。放假前我有很多事要做，我病得真不是时候。 想到可以跟卢平学习抵御摄魂怪的功课，想到他也许再也不用听到妈妈临死时的声音，又得知拉文克劳11月底打败了赫奇帕奇，哈利的心情才真正好转起来。毕竟格兰芬多还没有被淘汰出局，不过他们一场球也不能再输了。伍德恢复了他那疯狂的精力，率领队员们在霏霏冷雨中一如既往地刻苦训练，这雨一直持续到12月。哈利在校园里看不到摄魂怪的踪迹，邓布利多的盛怒似乎使他们留在了校门外的岗位上。离学期结束还有两个星期，天空突然放晴，变成了明亮耀眼的淡白色。一天清晨，泥泞的场地上蒙了一层晶莹的白霜，城堡里洋溢着一种圣诞节的忙碌气氛。教魔咒课的弗利维教授已经在他的教室里装饰了五光十色的彩灯，大家后来发现那些是真的小仙子，忽闪着翅膀。同学们都在愉快地讨论假期计划，罗恩和赫敏决定留在霍格沃茨，虽然罗恩说是受不了跟珀西一起过两个星期，赫敏坚持说他需要上图书馆，但这瞒不过哈利，他知道他们留下来是为了陪他，内心十分感激。最后一个周末又要去霍格莫德游玩，除了哈利，大家都兴高采烈。 我们可以在那儿把圣诞节要买的东西全买了， 赫敏说。 爸爸妈妈可喜欢蜂蜜公爵的那些牙线薄荷糖了。 哈利又是唯一一个留守的三年级学生，他无可奈何地向伍德借了一本《飞天扫帚大全》，决定那天仔细研读一下不同的扫帚品牌。他在球队训练时骑的是一把学校的飞天扫帚，老古董流星，速度很慢，而且有点跌跌撞撞。无疑，他需要一把自己的新扫帚。